啦，又嚟到客似云来啦。依家喺度，除咗我同花家姐之外咧，坐喺中间 贵客， 系有客到啊。 贵客 系 就系、是、样咧，就一啲都唔吓人，好可爱添仲。 系 多谢。 就系、是、之前曾经从事过纸扎铺行业嘅怡安。 系咩何止从事过，直头系。家族的生意， 家族生意 係、 做親的都是過億的生意嚟嘅， 金絲子過億， 過億係咪啊？ 冥幣係嘛？ 係啊，冥鈔。 不過據聞係真係幾好揾嘅喎。 以前好揾啲咯， 係。而家又即係嗰啲傳統扎作嗰啲又好難揾師傅啦， 一來咯，同埋而家人民幣高咗啊嘛，咁以前啲紙扎全部大陸落嚟嘅。 呢個都幾大影響， 係啊， 各行各業嘅影響。 係啊， 嗯。 但是我感覺好像以前的紙扎鋪多少少喎，係咪？依家好似少咗喎。 而家冇，因為要顧的範疇很多，你不是話淨係睇住一間鋪頭仔，你要好，又起碼有一間大大地的屋擺啲貨。 不過時代有少少演變，如果你要買啲紙扎啊、呢啲紙啊啲咁嘅嘢咧，你可以在超級市場嘅買到嘅。 係啊，而家係 超級市場。 係啊。大嗰幾間都有添 喎。你講係嗰啲好似 supermarket 嗰啲，即大少少嗰啲。 係，大家。 百拉啊，惠康。 百拉。 嗰啲有嘅，即係唔當然就冇話咁刁轉到麻雀台啊、飛機嗰啲咁嘅。 即係最簡單嗰啲啊。 錢啊， 鞋啊， 蠟燭嗰啲有嘅。 係啊，蠟燭啊，金銀紙啊，係。 即係嗰啲紙扎就冇嘅。 冇嘅，係啦。 都係要即係佢基本嗰啲你講緊。 係啊，基本嗰啲。 係咪淘寶有得賣㗎？ 淘寶有嘅，係啊。不過淘寶唔知係咪寄啲再假嘅嗰啲喎，淘寶 真係有咩冇冇得買啊？想問下真 係。咁啊係， 我最近睇到一個天堂嘅鎖匙。 天堂嘅鎖匙。 天堂嘅鎖匙。 係啊。 哇！ 淘寶。 你有冇諗住有冇咁嘅衝動去買？ 你知唔知係咩嚟啊？係一個鐵嘅牙叉，就係俾你插入部電掣度。 鐵嘅牙叉。 但係咁好有 marketing sense 喎，即係你一聽落去，喂，好想買嚟試下喎，咩嚟嘅咧？咪即係去咗天堂㗎啦。 係啊。 係嘛？你有冇啲陰間鎖匙啊？ 我見到係天堂鎖匙一條。 裝飾下幾好嘅。 真係幾堅密喎！呢啲 有。 其實我哋之前咧都即係揾過阿怡安啦，即係我哋嘅聽眾啦，咁樣都講過一啲自己嘅神奇嘅經歷。不過呢段經歷咧就留喺遲啲嚇《無底深潭》入邊會出嘅。咁今日咧請佢上嚟率先講下嚇自己一啲靈異嘅經歷。 今日都好難得，都真係揾到怡安。點解唔係揾阿怡安啦？而係咧。今天我應該冇記錯嘅話咧，起碼第三次約阿怡安上嚟錄節目嘅， 係 約極都約唔到嘅。 我哋每一次約都係啲大事大節， 係啦，總係有啲阻滯。咁我哋今日 大事大節有阻滯啫。 今日錄嘅時候就係情人節， 係順順利利啊， 阻住人哋過節啊，真係唔 該咗。 係應該之前約阿怡安係雞年之前啊， 係啊， 而家雞年後順利啦啊， 係終於約到。我哋咧希望順順利利啊， 冇錯， 係因為喂話説有啲朋友咧。即係比較，因為你自己都有少少陰陽眼啦，唔係少少添啊，都多多嘅啫啦。咁會唔會即係有影響磁場咧？咁樣影響嘅即係錄影咧？咁樣啊？ 應該唔係嘅，呢度好乾淨，冇乜朋友仔， 冇朋友仔， 冇朋友仔， 你真係一人一線啊！你 其實咧，你計唔計屋企家族生意經營咗幾多年紙扎鋪啊？ 其實我阿爺就由我諗80年代中期已經係做緊嘅啦，係啊，咁做到最近我阿嫲都真係老啦，咁就得閒先開下咯。 O K， 係啊， 唔係好彩就都未必下下開咁樣。 唔係㗎，佢睇下佢有冇精神咯，佢可能一個禮拜開一兩日咁樣嘅啫。 哦，等下一代嚟即係接。 冇啦，我哋冇人接啊，唔係喎， 因為 係啊，一來時間好長啦。因為你開住間鋪朝七晚七咁樣，二來真係 朝七晚七啊， 係喎，好悶嘅。 咁你喺入邊打機啊，玩手機咪得咯，打麻將。 亦都唔係話咧，如果你有扎貨有扎嗰啲咩金銀衣紙，就唔係話就咁開得紙扎鋪。 係啊， 有門技術嘅， 有技術嘅， 要學嘢嘅，要學師嘅。 咁你有可能要識包啲衣包啊，整啲紙扎用品啊，或者人哋問你一啲問題，你都要識答咁樣咯，係咯。 好似我媽咪亦都鬧咗個笑話出嚟同大家講過啦，就係咧響我屋企附近有一間嘅猴王廟，咁就。媽咪叫我帶佢去拜啦，媽咪有啲咩廟？我猴王廟，跟住咧就我帶完佢之後咧，佢每個月嘅初一十五都去拜，好誠心，拜咗都前後都有成10年噶啦。咁咪有一次我又跟佢去拜猴王，咁無形中發現到我媽咪有好多嘅供品啊，亦都係啲衣紙，哇咁好嘢嘅，整埋套衫俾猴王喎，咁啊，梗係 我諗一諗啊，有啲心血來潮，大家問問媽咪，媽咪啊，侯王係楊侯公喎，係以前做官嘅喎，就唔係馬騮精喎。我媽話：，誒咪馬騮精咯，我唔係唔係嗰件係我見到件紫紮衫咧，應該係馬騮精嗰件衫嚟嘅。 佢以為猴子王。 係啦係啦，猴王即係猴子嘅猴啊嘛。 孫 悟空。唔係，跟住啊係咩咁樣？ 哎呀，好搞笑啊！ 已經係維持咗可能好一兩年㗎啦，咁先無形中俾我發現到。係啊，咁樣啊。 誒，最緊要唔緊要？佢保佑到佢嘛，同埋即係覺得係 work 噶嘛，先會 最緊有心啫。咁樣跟住後屘更正翻咁，就揾翻你哋行家就話侯王、楊侯公咁樣。 侯王廟喺邊㗎？ 好多間分店啊， 分店 一間好大間嘅喺九龍城啦， 九龍城 深水埗又有間咯， 係咪侯王道嗰度啫？ 係啦，係啦，係啦，侯王道嘅名稱由來就係侯王廟咯。 嗯，我通常都係去一千零一間嘅，就喺呢個東大街嗰個。 哦， 天后廟， 天后蓮花宮係嘛？ 係啦，因為喺我嚟講，喺我自己本人嚟講， 近海啊， 係認為都幾靈驗嘅，所以咧就經常咧，即係有啲咩低潮嘅時候咧，都會去嗰度咧，即係求下籤啊，咁樣拜下神啊，同個神傾下偈啊，咁樣咧，即係又會覺得好阻嘅喎啲嘢。 係啊，各人有各人一個即係信仰，我又反而覺得我試過一次響。林村我又覺得好準喎，去咗 訂嗰啲保， 係啊，去咗兩個願都實現咗咁樣。 係咩？ 係啊！ 我有一次咧，又好多年前嘅啦，就係入訂嗰林村嗰棵許願樹咧，我唔知算唔算訂到，正式訂到咧就係成嚿嘢就 掛咗上去， 掛上去啊嘛。嗰次咧我係掛到，但係我唔知算唔算係掛到，因為咧你知啦，嗰棵樹咧就掛咗好多嗰啲咁樣嘅嘢。 剷跌咗落嚟。 唔係，即係咪好多嗰啲釘嗰啲寶碟咪搭曬上去嘅，咁我釘就翹住咗其中一個吊住個橙嘅嘢，咁啊抌住就唔係掂到棵樹，咁仲係掉咗半空出，唔知中唔中咧咁樣。 掛咗上去唔跌落去中㗎啦。 中㗎啦。 係啊。 但係唔得喎，咁樣喎。 我未釘過真係，咁佢跟住係咪會拎走㗎啲啊？ 有一段時間我諗一朝咯，好似滿咗啲咁嗰啲阿姐就收拎走喺度。 好傷棵樹啊，冚完曬唔見陽光咁樣啊！ 而家嗰個橙係假嘅， 係， 所以就難啲。以前係真嘅，就有啲重量就好嚴。 哦， 係啊。 我就以前就試過喺台灣放天燈。咁啊，當然有人即係都覺得呢樣嘢唔係咁好啦，因為都會影響大自然生態啊嘛。咁嗰時啊，唔知啦，去到即係覺得作為一個旅遊嘅人士，一個好奇心啦，咁樣就去放天燈。咁係好靚嘅，即係我都係覺得自己寫嗰啲許願嗰啲嘢咧係 OK 嘅，翻到嚟都覺得。咁啊，當然呢樣嘢就有人就反對啦，咁樣。 係啊。 咁啊。 有啲人話危險啦。 危險。 係。都有啲話唔環保啦，咁樣。 係。咁啊，香港有好多嘢唔危險嘅，譬如去即係唔會影響人嘅，因為去。拜下神啊，去即上下香咁樣啦。 好似香港放天燈犯法嘅， 係啊， 係啊， 係。 好啦，咁啊，二窩，其實咧，你有陰陽眼啊。 係啊。 咁啊，喺紫澤堡咁多年咧，你有冇會唔會有啲朋友喺度出入嘅咧？ 係啊。 多唔多咧？咁 啲朋友仔嚟買， 你哋得閒都係咪？你得閒都會 window shopping 啊？係咪？其實係會嘅。 係。 你見到嗰啲靈體嚟買嘢？ 唔會係嚟買嘢睇咯。 嚟睇啊！睇有冇衫啱自己。 好似我哋睇衫咁樣咯， 可唔可以描述下咧？你見過嘅情景係點咧？即係會唔會真喺度啊睇下？ 佢又唔會真係會觸摸得到嘅，佢會嚟裝啊，好好奇睇你接緊咩衣紙啊咁樣咯。 哦，睇住你接。 係啊。 係行到入嚟嘅。 你見到佢已經喺你面前。 但係你門口有應該你有拜神啊聖咁。 我哋冇喺個街市入邊嘅。 O K。 係啦，咁佢就我。都係多嘅，即係都多嘅，特別係七月節嘅時候係真係嘅。 街市入街市好多人嘅喎。 係噶，但係你總有啲黃昏啊晨陣嘅時候咧，就冇乜人經過咧，都總係有啲行過嚟望下你啊，裝下你啊咁樣咯。咁我最記得係有一次係我見到親人咯。 親人 係啊， 係鬼親咧？ 我先生嗰邊嘅親人，咁就我啱啱響。鋪頭同阿嫲傾緊偈嘅時候咧，我又見到佢行緊過嚟咁樣咯。 佢啱啱走咗冇幾耐。 係啊，啱啱走咗冇幾耐。 係有冇一個月？ 冇，一個十零日到咯。意外過身係。 即係好突然。 好突然嘅，係啊。 可能都係咪真係中陰身啊？ 係應該係啦。咁因為我就好唔開心啊，咁我就去揾阿嫲傾偈啊。咁阿嫲都見到佢。係啦，咁我阿嫲就同我講 佢冇衫著啊。咁當時我都見到嘅， 見到佢冇著衫， 係冇著衫。咁唯有我哋即係之後即刻燒衫。 所以嘢我唔係好明白啊 ，Benny 嗱，咁啊，譬如咁佢有著壽衣嗰啲噶嘛？ 誒未到嗰陣時。 未出殡之前， 啱啱过咗身十几日。 哦，嗰时系因为真系冇咗衫。 系。 咁佢即系仲喺殓房。 系。 已经飘咗嚟。 系啊。 识得嚟揾你啦。 其实系 咁啱啫，可能。 其实你 系 可唔可以同佢沟通嘅咧？ 见到。 唔使讲口，唔使用口讲嘅。 系。 系啊。 即系心。 系啦，心领神会嘅。系啦。 你当时同佢讲啲乜咧？ 我冇同佢讲嘢，佢行埋嚟企喺我侧边，咁我阿嫲就见，即系同我讲话。啊，佢嚟咗啊咁。 哇，你阿嫲都其實將呢樣嘢遺傳埋俾你。 係啦，佢就話啊，你個親戚嚟咗啊咁。咁我就因為嗰陣喊到肥啲肥咧，咁我抬一抬頭，其實未抬到頭望到，咁我就望到啦已經咁樣咯。咁阿嫲就講咗冇著衫啊，等佢後巷燒件衫俾佢咯咁。 即係阿嫲都見過呢個死者嘅。 我阿嫲冇見過噶，但係佢知道佢係我老公， 因為知道有件咁嘅事。 係啦，知道有件咁嘅事係啦。 我曾經係十幾年前啦。我有一個嘅親人就過咗身，咁咪就喺殯儀館嗰度，咁就咁啊當然辦事啦。辦事之後咧，就佢有嗰個啊死者咧有一個嘅小學同學，咁咪有陰陽眼嘅，就走去都有嚟拜佢嘅。拜完佢之後，拜拜走啦。走完之後咧，就半夜即係我哋嗰晚嗰陣時係守夜，守夜嘅喺我喺嗰度守夜就咧，佢半夜走翻嚟揾我哋，就咩事啊咁講？佢話咧其實咧就佢。嚟頭先嚟拜嗰陣時咧，係見到佢嘅，見到佢然之後咧，跟住一直係跟住佢之後咧，就佢已經係避開佢啦，行個人多地方啊，食碗雲吞麵啊咁，咁食雲吞麵嗰時咧，仲見到佢咧，企喺雲吞麵檔門口等佢出嚟，跟住咁啊，係啊，跟住食完再行兜個圈，揈佢唔甩，跟住去到佢屋企樓下就問你想點樣樣，做乜跟住我啊？ 我係咪不嬲都惹呢啲？ 佢有啲眼，佢。可能知道佢睇到佢啩，所以要話就要 要求有 要求佢同佢太太講嘢，就同佢太太講嘢話：，唉，真係以前話叫佢講聲，對佢唔住啊，就辛苦呢頭家啦，咁亦都為我扮到呢頭白事做到好好睇睇啦，咁樣就如果你原諒我嘅，就叫佢喺佢個靈堂前啊插住香咯，咁我個親戚亦都照插翻住香俾佢，咁就叫完結一件事。咁我媽咪又問佢：，咁你？即係第二朝佢又再嚟送佢最後一程啊嘛，就話佢喺唔喺度，唔喺度，咁就其實你見到佢著住咩衫㗎？著住醫院嗰啲衫，即係嗰啲白色衫、白色褲嗰只咁樣樣，就當時就未曾著壽衣嘅階段咯。啊，咁依家 呢個就有衫著緊嘅。 係，因為我個親戚走嘅時候咧，佢係要做緊急救，心外壓係除曬， 係 啦，全部除曬。係 咪啲車禍嗰啲？ 唔係，好突然心臟有事， 心臟即係佢自己嘅病發。 係啦係啦，有啲暗病咁樣。 要通常係啲嘅突然咧急救嘅咧，通常你著件衫佢都要剪爛曬。 剪爛曬係 啦，牛仔褲都剪爛你啦。 係啊係啊。 哇！咁但係即係其實呢啲係佢哋突然間都唔知自己喺邊度，咁可能係飄嚟飄去咁樣，就飄到去你嘅即係前面，咁你又見到佢，係嘛？其實佢有冇曾經嚟過你嘅指責嗰度？ 誒佢冇冇 咁即係話嗱，其實佢係冇理由識嚟噶嘛，正常。如果生前嘅話，佢會唔會靠住一個意識嚇，即係楞到你呢個意識，好似有條線咁樣將佢引嚟呢個地方咧？ 都可能係噶，因為我以前住嘅地方咧，就附近有間棺材鋪，新區嗰度。咁咧，我翻學都會經過，但係只係搭車經過嘅啫。咁咧我都有曾經見過一個。靈體咧就喺紙扎鋪門口，即係喺我紙扎鋪門口徘徊完之後咧，我就喺棺材鋪附近撞到佢。 係嗰啲地方用會比較 係啦， 適合佢哋啲啊。 其實佢哋自己都喺度睇緊自己條即係條路點行咁樣。即係我嘅白事點樣做㗎？咁可能佢喺度跟住。 係啊，我諗佢係開始有意識知道自己已經係過身咁樣。 又或者亦都嗰啲地方咧比較陰少少，適合佢哋喺嗰度出現， 有 影響到。咁我亦都有個問題，即係咧就嚇你個親戚啊冇衫著啊，你已經燒到紙扎衫俾佢啦。咁但係好似我記得我阿嫲過身嗰陣時幾十年前咧，就我爸爸將佢生前著過嘅衫都化咗俾佢著。 係。 咁其實係攞件真衫化俾佢 OK 啊，還是係兩樣都 OK？ 我試過真衫化咧，阿嫲就話 會穿窿嘅，因為你燒爛咗。但係如果你攞紙扎咧，就冇咗呢個。 但 係 燒 嘅嘢係 穿窿添啊，成件。 係啦，咁但係我喺我嘅經歷入邊咧，我係有燒過真衫俾我過咗身嘅親戚啦。但是我沒有見過他們穿過，反而我是燒了一些紙扎的東西，我有見過他們穿過。 是這樣的， 但是都這樣說，紙扎的東西可能未必是整件燒得很透，可能剩下一塊仔在那裡都未頂， 沒有了個咒這樣。 所以我媽教我們就燒東西，燒東西給先人或者燒家衣的時候，不要這樣撩， 不要撩， 不要撩爛它，是的，有它整塊燒這樣咯。 但最尾燒唔曬嗰啲實溜噶啦， 唔會噶，都燒得到噶， 係 啊，特別燒家衣，你燒到會轉圈噶。 我試過咧，就係燒嗰副麻雀俾我阿嫲，咁啊燒咗佢，燒打開咗睇咧，咦，入邊得幾隻噶啫喎，咁我媽揾佢算賬，咁啊俾咗成副竹嘅牌俾佢，試過一次係咁樣樣。 咁樣啊，但係你係即係見有冇試過見到啲靈體回魂嘅時候？是沒有了一撅啊，或者是穿窿啊？ 看看他是不是你的親朋好友，因為如果他是親朋好友，他是會給一個很正常的樣子，你看不會嚇到你的。但是你為什麼說那些人經常見到一些很猙獰的樣子呢？是那些是想嚇嚇你的。 哦，是的，即他都可以整個不猙獰的樣子。 是的，是的，我都聽到很多 case 就是說可能有些親人去跳樓或者遇到意外是散曬支離破碎，但是親人去認屍的時候看到他都是完好無缺啊，好靚仔靚女咁樣嘅，就係呢一樣嘢咯。 即係唔會整個爆頭樣嚟睇。 係啦係啦。 你講係靈體定係咩 啊？即係嗰個遺體。 遺體，咁佢即係幫佢做咗化妝嗰啲。 唔係，即係個親人去認屍的時候，係啦，睇下。 你意思話佢本身應該唔係咁嘅，但係佢哋見到個樣 啊，冇嘢啊，好靚仔啊，咁樣咯，係。 你意思係好似一個幻覺咁啊？ 睇下你個都可以係咁咯，個親人表現個咩樣俾你睇？ 可以咁樣。 我聽過好多個都係咁嘅。 都好嘅，冇嘢整個嚇親咁 樣 嘅嚇。咁但係如果話我話你親戚啊嚟到啊，當然係會燒啲嘢俾佢啊。但係三唔識七嘅走入嚟，會唔會燒啲嘢俾佢打發佢咧？ 我試過呢個係細個啲嘅經歷，我諗嗰陣時十五六歲咯，又係鬼節前後咁樣咯。我就坐喺度好努力咁搭緊啲衣包啦，因為一路搭一路有人買緊嘅。咁啊有一對我諗係母子。就衣衫褴褛咁樣企咗喺我前邊，點解我會知道佢係靈體咧？因為透透地明嘅，咁你見到後邊有嘢喐緊嘅，你就知啦。咁佢就企咗喺度，佢唔係話要求我啲要啲衫褲，係差唔多踏入八月嘅啦嗰陣時，佢就話想要個燈籠，咁我都轉頭就燒咗俾佢咯。 OK， 係 啊，係啊，小朋友玩嘅， 即係想過節啫。 係啊， 但唔會話。成日都要嚟纏住你咁樣。 我睇下要啲乜嘢咯，有啲好高要求，我要求唔到。 係 啦。 咁但係你燒嗰陣時點知係燒咗俾呢個？係你諗就得㗎啦，係嘛？ 都係嘅。 因為你唔知佢叫咩名 啊。 我哋啲衣包咪要寫名嘅，燒俾爸爸咁，要寫佢個乜乜乜收咁樣。 係啊，即係好似我哋寄信寫地址咁咯。 但係你而家呢一隻就你 冇 㗎喎，係憑住意念上 send 咗俾佢就係。 就係啊。 佢冇翻嚟多謝你， 冇，不過冇見過，即係我諗應該收到啦，即係之後再冇見過啦。 都 OK 啦。 咁你都幾忙喎，成日都會間唔中有啲靈體嚟揾你喎。 我而家結咗婚之後就冇再落鋪頭幫手，但係都會落去即係探下嫲咁樣。就少咗咯，但係你日常生活都會遇到噶嘛。 係。係啊。咁你醫治鋪咪算係特別多啊？如果咁講。 算係。即係真係係嘅。 聚腳點嚟嘅喎， 都可以咁講咯。 其實會唔會醫院仲多啲咧？ 其實人多嘅地方會多啲。 殯儀館啦， 人多啊， 人多嘅地方會多啲。 係啊，因為佢哋都中意熱鬧噶。 咁唔係人氣多，陽氣多。 唔關事嘅，朝頭早都有好多嘅。係啦。 因為同我哋細細個幻想嗰樣嘢係好唔同啊！細個一定係， 只不過夜晚你會唔會自己嚇自己咯？ 係啦，一定係黑啊，同埋冇乜人啊，冇乜人氣嗰時就係 啦。 有研究過啊，即係話唔一。定話係夜晚，可能有陣時話係日光日白都會有嘅。不過咧，就好少出現嘅時間係咩時間咧？烈日當空嘅情況下咧，出現嘅靈體係幾乎係零咁滯。 我試過一次。 一次。 我試過一次。要聽下你，連日當你都見到。 係啦，咁嗰次咧，我就去跟人哋柴娃娃咧，就去拜四面佛喺沙田嗰度。咁咁當時咧，我都事業低潮啦，又啱啱冇嘢做啦，又屋企有啲財務嘅煩惱啦。咁我又係啦，跟咗個朋友仔走去拜。咁當時咧，佢就話你因為四面佛要跪低去拜，咁我就好似同我嘅即係我嘅信仰有啲違背咁樣。 哦，你係基督教。 係啦，咁 荃灣嗰個。 係沙田。 沙田啊。 係啦。咁有啲好似有啲違背咁，咁我又企喺側邊睇佢拜啦。咁我又見到咧，喺個因為嗰度有個魚池嘅，嗰個魚池嗰度咧就有一啲斜斜地嘅泰國嘅啲佛教咩食鬼啊諸如此類嗰啲咧。 食鬼 ？Pet Man 啊？我唔知道叫做乜嘢。 Pokemon 啊？ 唔係，嗰啲叫做乜嘢啊？泰國嘅一啲斜斜嘅拜。嗰啲佛咁樣嘅，咁我就冇行埋去，我就坐咗喺個石凳嗰度睇魚。咁嗰日咧就真係正午十二點，好似三十幾度，我滴曬汗，我真係見到一個企咗喺嗰度。係啦，嗰個仲要係都惡惡地就掘住我哋咁樣咯。係 咩人嚟㗎？係咩嘅靈體啊？點樣樣？ 一個好高神高神大嘅男人咁樣企咗去掘住咯，咁樣。 好兇惡㗎！ 惡嘅係啊。 你見到佢係實體定 嘅？睇到嘅，即係個顏色係深啲，係啦，即係實在啲。 係。咁但係如果好似話咧，你未必下下見到個靈體係中國人嘅。 係。 咁如果可能係話鬼佬，可能係日本人。 呢啲我諗係個 channel 問題，我真係少啲。但係我見過都有見過鬼佬嘅靈體。 有冇同佢溝通到咧？ 英文唔係幾好，都 OK。 可以用英文溝通嘅。 係啊。 但係有啲。再更高一點的境界是心交都可以 不是即是心理神會咯即是在心裡面可以 傾到一兩句但通常呢如果你遇到即不是你自己國籍那些即人呢你都 很少走過去他會求你什麼或者跟你傾到偈 他都知道你也 可以 幫到 他 都不是自己有 不知道雞同鴨說他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因為你不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我想現在可能香港呢多了南亞裔的人下來香港我真的有見得多了南亞裔的人是啊 這個稍後說不過我想問 Bandy 你怎麼看呢剛才阿怡汪他見過的人見過的靈體應該說有些是透明的透到看到後面有些又深色一點點anyway 就是他定義到這個是靈體首先他不是實的嘛你都見過一些實的嘛咁你點樣睇呢？有啲係真係實到好似人咁，有啲又即係好似一陣煙咁，有啲又半透明。 有可能係取決於個靈體嘅 power 幾大。如果佢係勁嘅，可能玩手，佢哋可能見到，咦，同個真人冇分別咧。但係亦都係 睇個靈體嘅 power 定睇佢 power？ 靈體嘅 power， 即係可能有都好難。嗰陣時可能睇到好實在，又未必佢強喎。即係有少少好多其他原因喺度，不過好多時都係以個 power 為主。佢弱佢熱佢係強嘅話咧，可以成形出嚟嘅。佢弱嘅話就 怨氣越深嗰啲會越容易凝聚咗嗰個。 兩種，一種怨氣越深，另外一種咧就係咧，佢生前係修過行嘅，修過佛啊，修過其他嘅法嘅話咧，咁你想送佢走都唔係好易。就曾經我知道一個係殯儀館有單 case 咧，就係。有一班和尚，喂，一班唔知係南無老定和尚念經咁就有一個去前來拜祭嗰位死者嘅一位朋友啦，突然間上身被鬼上身，咁啊跟住咧就嗰班南無老繼續咁 唔好理佢啦，繼續 嗰個靈體仲醒啊，阿師兄。你剛才你念那段呢第幾段第幾行呢念錯了 哇這麼害怕 是啊 好跳機喎、 啊、其實很多都怎樣說啊 哇好像精來的是不 是是啊即本身是強是啦、啊、就其實就如果超度的那班師傅呢那也都有功夫有高低之分的、哦、 那就超度不到他 這些我不敢 我沒 說 過 我 沒說過東西 我沒說過大家自己想、啊、 可能是不是叫惡靈啊 都可能 未必是惡的他功夫夠咯你未必送得他走那麼易咯、嗯、是啊是啊 咁一陣翻嚟就聽下宇安講講咩啊個實體係咪啊 實體嘅、哦、 實體靈 再堅啲㗎 實體靈或者其他 咦，好多喎，因為由細細個已經開始 見。係啊，係啊。 好啊，我哋一陣再慢慢聽下佢嘅故事啦。 轉頭見。